大家尽量别耍，耍就容易出事儿。因为过去咱们这本身这番就不让耍。 昨天培训的什么？ 昨天培训的，昨天主要给大家讲讲培训的意义啊、目的啊，学习学习对这番会的整个这个对这各处番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说。 嗯。 另外，咱这请番关键现在注意安全这方面。从安全这方面面讲的比较多，对，砸着人，不像过去都是这两个村的人，他老百姓也都知道，都有这个意识，是这番要倒赶紧扶一下，他这外边人他没这个意识。 清番不仅是个力气活，还有很多技巧，每面番的顶部都有一根绳，走会时一人举番，一人要在后面牵着绳，左右还各有一人护番，番要倒时扶一下，四人一组共擎一面番。 你要说举番，这点要领全在这拽绳子上呢，这点要领。你有劲儿，你拿起就举，这拽绳子掌握不好了以后，你怎么也没法弄。 他不配合你，你一下起他不松手。 这脑瓜子和这眼，就得光盯着你这举番的。还是中国还是西风，这个还是能走不能走。我刚才说了，你要是累了啊，我都知道你累了，我这拽着不让你走，让你缓缓劲儿，我还这么哭嚓哭嚓再放跑死你啊，是不？这个拽绳的就是有这个，不说是那能拽绳，那拽不了，你不成。 在千军台村和庄户村，和元宵节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日里的安静，没有人。成为番会存续面临的最大困难。 这儿这个现在搞活动难度很大，因为人都不在村里边，是吧？咱们千军台和庄户这俩村是一个番会，俩村一个番会呢，咱们这番会参加得当的就得需要200多人呢。实际上在村子住的人员很少，过去我们在老村居住的，73年招工转户以后，咱们老村那搬到门头沟去，搬了一半吧，剩下留下了一半以后，在老村后来又搬到这儿新村，搬到这儿以后，后来又有一次还搬迁，前两天又搬迁，是吧？搬迁又搬到王平的，搬到这个羊屯的，现在还剩60户。 哦，还要这么多呢？ 实际上在这住的没有60户。在这住的要一到冬季就是30多人吧，冬天。现在一到了夏天以后啊，这人员逐渐的多一点，现在也就是50-60人，这么大一个村子住了50-60人，人好多都是坐99坐公交车来 的。如果没有咱们这番会的话，是不是就是70几年搬走，慢慢的搬走，可能也就大家就不回来了，会不会？ 对。咱们这反正一年一度的番会，他一般的抽空都回来，特别一些个老人对这是有感情的，过去这么多年对这番会感情挺深的。过去老人就是春节在外边打工还是怎么可以不回来，但是正月15、16要回来，而且咱们这个番会都是义务的，就是靠老百姓自发的，老百姓自发的，然后他有这种热情，处于对这个番会的热爱，老总给留点东西。现在好多都是60、70岁的退休工人来参加这个。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番会的凝聚力，是不是还有这种家族的，就是大家也都是亲戚啊什么的，也聚在一起， 也有关系， 是吧？ 你要如果没有这番会，这个当时就不可能往这儿聚一下。你要有这番会的凝聚力，一年他可以回来大家聚，亲戚朋友可见个面啊，是吧？你要如果没这番会，那就很少了，是吧？ 聆听优雅时光，感受最美珍藏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《非遗时光》正在播出。 如果说每年元宵节走会时招展的番旗是番会队伍当中最亮眼的，那么锅子大鼓会如雷动般的鼓声则是传得最远的。韩祥启是锅子大鼓会的会首， 整个这方会里边的话，这大鼓呢也是它一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，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以方会鼓会为主。从前的时候的话，这就是一个什么呢，属于一个就跟是打仗似的，出兵打仗布阵的似的，前边灵光开道，后边呢啊，大鼓会是在最后，哎，打仗后头不得催命鼓救命锣吗？是吧？这大鼓要是不停，你就得往前冲。哎， 您几岁学的？ 还是我们学那会儿的话，我这11、12岁是吧，就开始就练这个。这时候或者是吧，有老人的话，有老人在前面领着，你家里边孩子不参加都不行，一代一代往里传帮，就在传宗接代那么一种性质，都是积极参与。 郭子大鼓会的乐器有大鼓和小镲两种，村民们称小镲为郭子，而郭子大鼓会的传承除了演奏之外，还有表演武术套路的遮锅子。 大鼓会的话就八面大鼓，20几副小锅子啊，都穿上衣裳，大 就是那个黄色的衣服吗？ 对，都是统一着装， 那个一直都穿那个黄色的衣服，戴个那小帽子。 对啊，对， 那叫什么，这个衣服叫什么？ 戴着就跟那个武松帽似的。哎呀，这从前那时候的话，遮锅子的话它是一个武术性质，脚下穿着快靴，我们这几年的话就练了两套，比较安全点的这个，好学的这个，教一教他们。 为了传承郭子大鼓会，韩祥启为门头沟的坡头中学编写了相关教材，并定期到学校教授技艺。 这鼓会的话，现在大概计还有那么25、26套，这个25、26套鼓，现在只能我能打下来，再找第二一个人都没有。每回去了以后的话，我都不闲着，到那儿去以后的话呢，都说的话，他你去了你得领着打呀，回头我就领他们打。我们在这个还没有搬迁的时候，在老家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还算比较好组织，啊，那个时候的话呀，组织那一块儿都是在农村，不管怎么着都在这一个村里边。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话，自然而然的他就都聚在一起了，就开始的话就筹备正月15、16，哎，这个会。现在困难了，现在唯一在担心的话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多多少少的话就还留恋上这点东西啊。你像我这已经是71的人了，所以说的话这老祖宗留下这几百年留下这点东西的话了，有，哎，如果要现在要是不下品新庄，那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一带就算销声灭迹了。 我看介绍的这个大鼓会的以姓韩的为主， 这家族 从老辈子传下来的话就是家族性的。这鼓会呢就是韩家门的，就是我 岳会是张家的。 对， 我也是张家的。 嗯，张家门的呀是一个玩炒的花，孙家门的是大翻 啊。 嗯， 第二个也是孙家吗？ 第二个有孙家的张家的，这个没有，他那个把孙家为主，但这既是孙家为主，牺牲我一个也跟亲戚有姻缘，就是这。 嗯， 唱秧歌也是唱什么呢，也是唱这会。 嘿吼，二十余哎，翁。 千军台和庄户村各有一个秧歌会，其中庄户村的秧歌会更为古老，由樵夫、渔夫、拉花的、卖药的等6对12个角色保留着古老的秧歌唱。这是张广学和孙殿库演唱的秧歌唱《渔樵对答》。 谁的高，我与也翁说呀，鱼竿鱼线啊，斗来盆他就一呀顶，说桥外佛说我要为 六几年那个 多年了吧。嗯，六几年中？64年， 62年， 62年， 62年开始学的。你们 家？我们去弄了一年就撂下了。 嗯， 哦，弄了一年就撂下了。 不弄一年就不让弄了。 你们都分别是扮演哪个角色啊？有固定吗？在咱们这秧歌会里？ 秧歌会里原来是有固定的呀。你看他是扮演渔婆的。 渔婆，您呢？ 我是扮演那个，老座子的。 这里老买卖， 那我看了， 你看过这个吗？ 嗯， 看到了， 看过这个老买卖。 咱们今天的人呢，总的来说还算来的不少，谁家里没事儿？